第93集，病人家属表示还要出去商量，赵斌挥手让他出去打电话通知其他家属，他继续指挥抢救。值班医生挥挥手表示出去给二线汇报写病历和沟通完事下班。白小黎瞅准时机，趁机赶紧离开压力颇大的抢救室，跟着救护车回口腔医院向自己老师汇报。 出血、血气、血常规、凝血、肝肾功电解质，还有激酶床毛血糖，马上给他查一个。配液20毫克地米净推，80毫克甲强龙，配100毫升水，净滴双通道葡萄糖酸钙维生素 C 配500毫升净滴，雾化器准备一个，吸入布地奈德减轻局部水肿。 护士有条不紊地执行医嘱，病人接过雾化器努力吸气。病人家属在抢救室外打电话，不知道和谁商量。赵斌守了一会儿，看血氧基本维持在 90%， 病情稳定，便转身出去继续看其他病人。然而这个晚上注定又长又难过。12点半，病人雾化结束，二线查房，自诉呼吸困难，症状稍有好转。1点过，护士常规查房，病人说呼吸困难无加重，口腔溃疡疼痛有所减轻，监护仪显示血氧饱和度 95%， 其他生命体征平稳。1点半，家属按铃，病人再次出现呼吸困难。大班的护士秋婷看过以后，判断病人病情加重，马上叫小护士过来通知医生。赵斌赶紧放下正在就诊的病人，解释有危重病人要抢救，赶往了抢救室。抢救室里，病人已经出现嘴唇紫绀，呼吸费力的状态比之前明显加重，已经可以看到典型三凹症。吸气时胸骨上窝，锁骨上窝，肋间隙明显凹陷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挣扎着求生一样，除了用力吸气呼气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二线还在紧张地和家属沟通气管切开的必要性，赵斌只来得及听了肺上呼吸音，确认没有气道痉挛的干鸣，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就降到了 40%， 出现意识障碍。 切开，你要救命啊医生。 大个子的丈夫瞬间就泪流满面，护士劝说着他出去等着，暂时离开抢救室。气管切开包抢救室就有，秋婷已经提前准备好放在床旁。赵斌和内科二线戴好口罩帽子，稳住节奏，开包消毒戴手套，病人意识障碍，窒息状态下来不及麻醉，甚至局麻都没有用。手术刀直接切开表皮，拉开表皮组织暴露气管，切开气管快速插入气管套管。气管套管进入以后，心电监护上氧饱和度显示缓缓升到 98%， 嘴唇紫绀褪去，病人呼吸稍稳，胸廓起伏着。抢救室里紧张的气氛一下散去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 好了好了， 赵斌放开嗓门吼了一句，伸手从包里拿纱布固定套管。一起的二线也放松了表情，笑着说， 赵斌，待会儿记得要补上同意书啊，还有并发症要和家属交代到位。 好的。 赵斌点头，操作结束，摘下带血的手套，脱下帽子出去找家属，到办公室再行沟通和签字，这算是今晚最大危机过了。赵斌让家属坐下，家属也只剩下丈夫一个陪着了。经过大半夜的精神和体力折磨，大个子已经疲惫不堪，坐下来就瘫倒在椅子上，差点翻在地上。 你小心小心。 赵斌忙把人扶住，想了想又去给病人倒了杯热水来。丈夫捧着热水杯子，汗湿的手心里有了点温暖，终于缓过气说道， 医生谢谢你们。 赵斌露出一个温和可亲的笑安抚他， 没事，这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。 医生。 丈夫手上用力，一次性纸杯捏得有些变形，热水一下子洒了他一手。 他能活下来吧？ 赵斌把水杯抽出来给他递去一张纸。 你要相信我们，医生也跟你一样，我们是最希望病人好起来的，肯定会尽全力的。 丈夫几乎魂不守舍，捂着脸又哭了起来。 他如果出什么事儿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今天下午我们两个还吵架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我不在乎费用，不在乎什么别的，我只求医生，你们想想办法， 一定要救他。 喉头水肿的病人在气管切开后第二天恢复了意识，根据各项检查结果基本判定是过敏反应所致。激素治疗以后，颜面部的水肿开始消退，虽然口腔溃疡没有愈合，但后续没再出现气道痉挛等更加危险的情况。下一步治疗建议病人出院后做过敏原检测，明确过敏原，避免接触。赵斌在下夜班之前去看病人，护士正在给他清理气管套管的分泌物，他的眼睛平静地看着护士的动作，右手边担惊受怕一晚上的丈夫趴着床沿睡着了，病房里的动静也没把人吵醒。赵斌小声向护士询问了病人今天的生命体征，简单问了几个问题，安抚了病人几句，便悄声离开。 新年快乐，老赵。 回到休息室里，心内科老总给他道了个新年祝福。赵斌回了礼，才想起今天已经大年三十。他看了看微信，没看到罗明瑶的消息。冷战了半个多月，他回家都没给过人好脸色，怎么还能无耻期待罗明瑶主动发回新年问候？而且算算时间，今天是罗明瑶的夜班。元旦后面排班出来时候，赵斌还跟他感叹过一番运气不佳，最后安慰罗明瑶大年三十班一般轻松。闹到这个程度，连春节都没气氛了。赵斌叹了口气，突然觉得自己又蠢又可恨。心内科老总看他收拾东西要走，问道， 不等会儿领导来拜年发了东西再走，就等一会儿了。 赵斌挥了挥手，迅速换了衣服离开医院。回到家，他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门去超市买菜了。大年三十很平静，这个定理是 C 大附院大多数人的经历，但对于罗明瑶来说就没这么平静。 C 大附院其实年前半个月开始病人就陆续出院离开了，随着老病人出院，新病人入院减少，随时都处于满床状态的病房也有了空床，甚至有些房间都空了。在这个全国人民最重视的节日，没有紧急情况，谁会想来医院过年？考虑到过年期间病人都不会增加太多，护士长直接锁了三分之一的房间。病人量减少，过年期间值班也变化了，以往是各组值班，过年直接改成两组合并值班，大概十天轮一个班，也就是每个人过年只用值一个班。没排上夜班的会安排查房班协助值班医生。这个时候排班为公平起见，用的是抽签大法。罗明瑶的运气也不知道该说好还是不好，一下就抽中了这个大年三十。虽然面子上说的是无所谓，甚至说大年三十是好班，但不能和爱人一起守岁，罗明瑶心里多少有些失落，尤其是这半个月冷战都没好好和赵斌说过话。和赵斌的冷战是双方面的，罗明瑶也憋着一点气，觉得赵斌逼自己有点过。他不是赵斌，他也有自己的人生轨迹，然而赵斌太强势了，总想把他的人生规划得和自己一样，认为只有留院才是最好的。罗明瑶一边无聊地刷着手机，一边低头叹气。被赵老师宠着，罗明瑶竟然也有点脾气了。以前要是赵斌脸色不好，他忙着承认错误都来不及，怎么会这么倔着，连句软话都不愿说。四点半左右，急诊科转上来一个发热心悸三小时的病人，考虑是个甲状腺微象。病人既往就确诊甲状腺功能亢进，治疗依从性比较差，经常不规律停药，这次受凉后出现肺部感染，甲亢症状加重，高成了甲状腺微象。急诊科转来的时候，体温 40.3 摄氏度，心率135次每分，全身大汗，呕吐了三次。